2022年4月8日、星期五晚上啊，而家系10:40啦，哇，窒口窒舌啦。咁啊，广东广西，咁啊，今日咧直播室里边咧有我周子欣啦，仲有我对面啊戴住帽嘅 黄仲远，大家好。 咁啊，仲有一個啦，哇！我哋盡快進入啊！我知好多聽眾咧就好等住呢個人，頭先都聽到佢把聲噶啦，自己嚟咯喂！ 你今日檢咗未啊？ 嚇死人咩？ 哇！大佬，你今日雖然係用一個特別嘉賓嘅身份入場啫，你唔好咁啊，大佬！ 勇猛出場啊嘛！ 咁我好支持特區政府噶嘛？咁今日係第一日，我哋要測下自己。 嗱，我有檢到啊！嗱，我真心有檢噶，梁景國啊，要介紹一下先啊！ 我日日都有檢啊，因為啊，我公司都規定為己為人，咁啊要檢咗先翻工嘅，咁所以而家撩到個鼻哥咧都好辛苦，每日都 你冇亂咁撩啊！你一陣撩到爆曬鼻血又出曬事噶啦！ 咁我已經成為一個熟手技工嚟噶啦，其實我都諗下係咪可以做 part time。 嗱，咁啊，讲下今日嘅题目先啦，开咗个题，咁啊，题目咧叫温故知新，咁啊，我哋呢啲梗系懒系感动咁样，又讲下搵啲旧朋友，啊，原本我哋仲想点嗰啲旧朋友嘅歌啦，咩唔点啦，题目温故知新，咁啊，识咗呢个人都一段时间啦，咁啊，久别啊，久别咗几耐啊，我哋 5个月， 系5个月咁短嘅咩？ 系吓， 未够6个月。 哇！喺你就 太咗个大嘅思念啊，真系对你 系嘛？ 喂，咁啊，有啲乜嘢嗱？先交代下你呢几个月啊，讲得几多啊？讲几多？呢几个月做乜鬼啊？ 呢几个月咪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咯，跟住就做埋游牧民族咯，漂泊天涯咯，阴公。咁主要其实我就有啲外游嘅，系要去花旗去探我细路嘅，因为你知啦，而家好难翻嚟噶嘛。咁我又费事，我细路翻嚟又要住3个礼拜，又重被，又住到戆居居咁样，而且我哋同我太太都觉得话焗咗喺度好耐，咁不如有个机会，不如去外游下探下佢啦。啊，点知咁啊出咗事啦！原本谂住5个礼拜嘅行程， 变咗5个月啊！ 咁啊咪变咗3个月嘅行程，仲系要迂回曲折，即系。又走完一带一路的其中某一段才回得到来。 只为这个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花旗没得回来的嘛，早排 是、嗯、有9个国家啦。 啊、花旗没得回来的话，我们其实我都在那边等了3个礼拜，等等下都觉得都不是很对路，这样守株待兔法。而且我都明白我们伟大的政府的想法的嘛，有时候。卒之唯有呢就要去洗白白。洗白白咧，如果係收音機旁某啲聽眾都可能知道咧，因為嗰陣時間咧，我哋要嚇、啊、我哋一啲充滿毒嘅人，喺啲毒嘅國家生活過嘅人，就唔可以隨隨便便翻嚟噶嘛，要去一啲第三者嘅國家去洗白白14日先翻得到嚟噶嘛。咁我哋唯有就取道呢個中東，咁啊絲綢之路嘅其中一個落腳點嚟噶嘛。由中東就再飛去呢個泰國，喺泰國嗰度落腳落14日，後屘唔止添啊！因為啲機又俾佢熔斷埋，又照踎多一個禮拜，搞到成20日先翻得到嚟咯。咁漂泊天涯啊，幾陰公啊，有家歸不得啊，做一個唔想做浪子嘅浪子啊，陰公。 但好好、啊、有冇啲咩見聞咁啊？又可以去到即係一帶一路其中一個嘅地方。又可以深入敵國咁，我就去睇下佢當中又發生啲乜嘢嘅事情，或者喂當其時其他地方嗰啲嘅疫情又係點樣咧？喂， 花旗就啲人都幾規矩喎。其實坦白講，因為我喺東岸啫，咁我去東岸2-3个城市，咁可能因為佢政府有法例，不過法例啫，啲人戴口罩嘅比例都高嘅， 高啊， 有80%啊， 嗯， 有80%啊。尤其是搭地鐵啊，就喺街度啊，啲人都係戴口罩。咁佢哋嗰陣時亦都係入啲商場啊，會提翻你戴口罩啦。去啲飯館啊嗰啲咧，佢真係 check 你有冇針紙喎。咁好在我哋偉大嘅政府俾我哋嗰張針紙咧都行得通。咁人哋睇見我，誒、哎、有張咁嘅嘢喎，都俾我哋入去咁樣，即係佢去睇嘅，真係睇。 嗯， 當然冇我哋咁先進咧，我哋嘟噶嘛，而家 嗯， 要嘟咁啊，叮噹一聲咁樣先至得噶嘛，冇叮噹都冇得入噶嘛，而家。 喂，但系我又想问一下咧，嗱，你啊应该戴住口罩咧，就唔能够完全准确地阅读到佢嘅面部表情同情绪嘅。 咁我冇乜兴趣去阅读咯。 唔系，但系我真系想知道，嗱，头先你都系表面上睇下嗰啲人啊，或者嗰个环境系点啫。但系譬如你有冇见到会唔会系非常之愁眉苦面啊？ 又唔系喎。 啊！我未問完，你咁快已經知道噶咯。 咁事實係喎，你感受到佢哋冇乜咩愁眉苦面喎。老實講， 唔係話經濟好大壓力啊，下行啊，咁各樣嘅情況係咪？ 股市又唔好啊，咁 點啊？真係喎，花旗啲嘢真係好貴喎，而家即係我 通脹 嚇。我送細路去讀書嗰陣時候，都年齡前同年齡後啲嘢真係貴咗，即係明顯地貴咗。 有冇啲例子啊？即係譬如食粒提子都貴咗好多倍嗰啲啊？ 嗱，買個橙。啊！我哋最中意食新奇士嘅咧，咁我哋梗系去唐人街买啦，唐人街平啲噶嘛。我印象中，我年龄前去咧，大概7毫到8毫子美金一个咧。 O、okay. K， 但系今次去咧，最平嗰个都$1美金一个， 大个好多嘅， 一样咁样嘅 size 啫嘛，大个，即系一样咁嘅 size。因为我中意食橙嘅人，我呢啲我呃唔到我嘅，因为 睇网上面好多资讯咧，就讲紧，即系我谂全球都系一个有机会啦。啲人就讲恶性通胀啦，甚至乎有人讲滞胀啦，咁讲到好夸张啦。咁我都听到好多或者睇到好多啲人咧喺度将啲物价做对比啦。咁啊，美国啊好明显啦。咁啊呢啲，唉，我都唔识讲啊。咪英美啊，或者好多歐洲國家，尤其是而家你就翻到嚟，好彩啊！而家再貴啲嘅嘛，咪即系戰爭嗰個情況。 我諗係啦。 咁啊，譬如去到泰國啦，泰國我哋題目温故知新啊嘛，泰國你去過噶啦，你唔係第一次去噶啦。 我對上一次我自己計計都5年前啦。 但你個感覺覺得嗱，5年前一定未有疫情啦。當時嘅泰國人同而家譬如成個市況啊，各樣嘢嘅情況有冇咩唔同啊？ 最唔同嘅地方就係真係陰公嘅，喺啲比較旺區咧，你都見到有好多鋪頭係執咗嘅。 嗯， 你知道泰國都係做旅遊生意為主。我今次住嗰個地方其實真係好旺嘅。在一些有去的 BTS 就是那些架空電車那些站、附近有大型商場、但是我們走下街看見有些以前我都感覺到以前應該是相當多人的地方當然旺的地方呢都有三分一的鋪是接賣了的、但是條街道又不算太少人走 遊客呢 遊客、有的有的咁我都系其中一个啦，因为佢就比较上灵活啊。我哋去之前佢就已经开始接受你啲外国人嚟，咁只要你我个 case 就叫做我哋第一日同第五日要做 PCR。咁你第一日一到步咧，佢一样有啲检疫酒店嘅，一定要你住嗰啲酒店。咁同埋要你买埋保险先，即系如果你真系中一招嘅话咧，佢就唔会磅水。去醫你啊嘛，你係保險公司幫醫你啊嘛，咁就第一日落機喺機場度，指定酒店有人嚟接你一日掟你上車嗰、那個車嗰度咧，嗰、那個哥哥咧，好似我哋而家啲指定的士咁樣咧，全身白蒙蒙嘅，但係著曬 PPE， 你嗰啲行李全部擠擠擠，唔知係擠啲乜嘢，我相信都係消毒啊，咁、那個車咧淨係。你哋同埋个司机嘅啫，咁司机位同你嗰度咧，佢都揾啲胶嗰啲，我哋啲包书胶嗰啲咁样啦，隔咗嘅。咁去到酒店，咁啊即刻上房，上完房冇几耐，啊唔系，未得上房住，去到酒店 再料噶嘛， 要做一次 PCR 先，系咯，做完 PCR 先上房。咁啊第二朝咧有个结果俾你，如果你系做人成日 negative 嘅，又俾你 negative 到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周街行噶咯。 哦，咁简单嘅啫咩？ 就系咁简单，又好过瘾嘅。佢话到你第五日又要做，又要去翻一间检疫酒店。咁我梗系费鬼事，两头疼啦。好过瘾，你第一日你可以唔住嗰间检疫酒店噶啦。如果你阴性之后，咁你梗系费事啦，两头疼。咁你咪到第五日，你咪继续去再撩多一次。哦，撩嗰次都系阴性咧，咁你就自由撩。 你系自由人啦。 系啦，咁你中意点行都得啦。咁曼谷， 佢哋戴個口罩啊，防疫嗰啲嘅人民嘅情況係點樣咧？ 個個都戴， 都係嘅。 後屘我問佢哋，原來係法例規定嘅。 嗯， 所以係規規矩矩嘅，就咁熱咧。我都點講？我啱去嗰陣時三月就泰國唔算係熱嘅，算係雨季。咁啊， 最高都是28-29度到啦，都 OK 嘅。咁喺街道全部戴曬口罩，商場戴曬口罩，咁我哋都驚嘅開頭，因為餐廳佢唔會睇你有冇打針嘅喎，冇所謂嘅喎，你入去食就食，同平時一模一樣嘅啫喎。咁我哋坐低除咗口罩食嘢都驚嘅，頭一兩日。咁但係後屘。吃一吃是不是豁了出去咯，那怎麼你們吃的、 你過去那時泰國的疫情如何，應該都 據說每天都有萬多宗的那時 全泰國是不 是、當然也可能有些沒有報道，他的檢測的力量怎樣我都不知道，但是感覺是 OK 的，雖然心情就沉重，又不敢去這裡又不敢去那裡，因為怕如果真的中了招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回到來。所以在那裡就成日喺酒店房啊，同埋行下啲街啊，咁跟住食嘢啊，係咁嘅啫。但係竟然喺嗰度撞翻我啲同學， 即係大家都係， 大家都係洗白白，竟然原來 唔係我諗嗰段期間咧，我都睇過啲明星咧，都教過人用啲招翻嚟。我其實我老實講都教過一個朋友咧，因為佢個仔仔都係搞唔掂，佢都係用啲招翻嚟嘅。 係啊，冇辦法啦。如果嗰段時間你翻唔到嚟，根本就～ 但其實在個過程裏面我就咁聽咧，香港人咧，我用呢個字咧容許我有少少靈活變通嘅，即係呢條路行唔到咩，總有辦法行得通嘅。呢、這個係我自己感覺，我唔知啊，即係呢個可能啊，勁國興啊，你點諗到呢條橋，定還是大家手語相傳嘅咧？ 呢、這個咧，其實我都喺網上開始都睇到有啲人係咁樣提嘅啦。咁但係嗰陣時我就諗啊，哎呀，好鬼煩啊，又要去嗰度。又要佢之前再我二月一號之後我先去嘅，佢再之前咧就再煩少少嘅嗰個安排，不過所以我冇諗，但後面因為我旅行社提我，佢話喂梁生，不如你試下去洗白白啦，因為你咁樣等法無了期嘅喎，咁我諗下都係，即係有數得計，我嗰時計過啦，如果我要等咧，都起碼又係要等多兩個禮拜，如果係真係皇恩浩蕩。解封可以回嚟，我过那边又是两个礼拜，是麻烦在我要搭多程飞机，是这样东西咁样，嗱两程因为冇直航嘅，唉，咁啊，同埋去到那度，起码你会有个certainty 嘅，系你计得到你几时可以回得到嚟，喺嗰度就无了计啊，咁所以到最后咪搭上呢条路咯。咁喺网上有一个咁嘅 group 嘅，原来后屘 系啊，我有睇过啊， 好多嗰啲咪系好多啊，唔止一个。 系啊，尤其是你有头先都讲过啦，其实中段有啲时间仲熔断埋啊嘛，大家又喺度。 系啊， 喂，嗰个心情点样啊？熔断嗰下。 心情啊， 喂，讲得先好讲啊，嗱，你记住而家吓。 我粗口就可以忍到唔讲嘅。我明明本来系听日嗰班机，听日嘅晨早8点嗰班机，咁啊，当然梗系早。48小時又係俾人撩啦，撩到唔清楚啦。咁撩一路等，其實都好忐忑嘅。就哎呀，冇衰啊，冇衰啊，你唔好又容我啊。聽日6至8點班機，早一日下午4點幾收到個 email， 打開，果然係恭喜你啊！你留多幾日喺泰國啦，你班機已經俾人熔斷咗啦。咁其實喺嗰段時間咧，我其實已經一早已經 book 定兩班機嘅啦，即係除咗呢班之外，其實之前仲有一班，不過兩班都熔斷咗啦。熔斷咗之後，咁當然一熔斷就要14日噶嘛。咁我梗係 book 第二間航空公司啦，因為嗰間航空公司之前又俾人熔斷過噶嘛。咁就相差就一個禮拜。咁其實又 book 咗一套飛，其實同一日我係 book 咗兩班機嘅，係兩間唔同航空公司嘅。因为你冇办法啦，你为着要翻嚟嘅话，你只系可以用呢咁嘅方法，时间、金钱、心情，当然都系喺度磨蚀紧，系非常之磨人嘅一种等待。 我个感觉都系咧，我听到啲朋友翻嚟啊，或者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咧，穿州过省啊，去唔同国家即系经历嘅呢啲阶段咧，我听佢哋讲咧，嗱完咗轻舟已过咧，就好似好过瘾咯。嗱，其实我睇个样知道唔过瘾嘅吓。咁啊，呢度如果有听众都系呢一类嘅情况咧，咁啊都我只能够讲咧，遥远地向你致敬啊，包括阿敬国兴，因为我谂喺个过程里边咧，你就算你话 book 各種不同的東西都會 有咩即係你 book 即係有咩唔同嘅情況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變化發生啊！咁甚至乎咧，我都聽過啲咧，如果係小朋友咧，都係一樣係咁處理。咁啊，但係點都好啦。嗱，我哋而家翻嚟咧，嗱，我哋而家呢一節咧，當然係講緊一個部分啦嚇。咁但係咧，我又想講下咧，嚟緊嚇下一節翻嚟嘅時候咧，可能阿勁哥兄可能都講下少少啦，睇下有冇時間俾你補充啦。翻到嚟香港。 繼續 啦！我翻到嚟香港之後咧，即係究竟你嗰個情況會係點樣啊？翻到香港之後，你嗰個 翻到嚟香港啊？翻到嚟香港咪有種輕鬆啲嘅感覺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又要經歷另一個經歷咧，就係又要去酒店隔離啦。咁酒店隔離嘅時候，咁你又喺機場嗰度又要。行嚟行去兜幾個大圈，又要去 check 你呢樣 check 去嗰樣，又要俾人哋撩一次鼻哥咁樣，你先可以順利去到個酒店嗰度。 咁啊嗱，咁啊我哋呢一節咧有啲部分咧，嗱頭先有啲嘢都想交代翻㗎。咁啊頭先應該啊勁哥兄啊有啲感覺就講多咗一啲嘅字眼嘅，咁我唔敢重複啦。 嗰個表示即係個 pocket face 啫。 我唔敢講，其實我原本想講penalty kick 嘅，都唔敢話 毫無表情。 咁啊， 嗱， 唔好意思啊，各位聽眾啊，如果你聽到一啲有激烈嘅字眼咧，咁啊唔好意思啊，呢、這個啊特別嘉賓果然嚇、啊、久別重逢翻嚟咧，唔同咗。咁啊嗱。我哋翻到嚟嘅時候咧，咁啊一間翻嚟可能再講多少少關於咧翻咗香港之後一啲情況，咁啊同埋咧，即係究竟有啲乜嘢感受啊？繼續再講， 都真係温故知新一下。 好。To the beat. Now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 Just clap your hands. Just clap your hands. Just clap your hands to the beat.可以如奔颠倒众生。三二一，埋位記住要三七，記得未得，導演未嗌咳，仍然都仲得，但我驚你憂。喂，嗰邊嘅觀眾個樣有啲恍惚喎。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 获国务院免去职务的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宣布参加下届行政长官选举，他将会在明天下午两点半召开网上新闻发布会。考评局公布中学文凭试考生就前往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应考接受检疫和隔离的流程安排。考生若果在应考当日发现检测阳性或者成为密切接触者，建议需要在朝早六点半之前致电通知考评局公开考试资讯中心是否应考，再由考评局联络竹篙湾方面，同时亦都要致电抗疫的士热线预约接载前往竹篙湾，费用全免。热线在朝早六点至八点专为考生服务。至于在今个月十六号起检测阳性或者被列为密切接触者的考生，需要在傍晚六点之前通知考评局未来几日是否应考，再由局方联络竹篙湾。应考考生亦都需要在朝早九点至傍晚六点联络消防处考生专线，安排抗疫小巴或者的士接载考生前往竹篙湾入住并准备应考。考生亦都可以在傍晚六点至晚上十点联络抗疫的士热线，预约翌日朝早到竹篙湾。联合科学委员会联同政府专家顾问团开会之后建议，已经接种三剂新冠疫苗的六十岁或以上人士，在接种第三剂至少三个月之后，可以接种第四剂的伏必泰或者科兴疫苗以加强保护。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合资格的六十岁或以上人士，即日起可前往社区疫苗中心和公立医院接种站，领取即日抽打第四针。今个月十四号起可以在网上预约。另外，疫苗到户接种服务的试点计划，过去一个几星期已经帮十九个人上门接种。聂德权说，有关服务今个月底会在全港开展，帮七十岁或以上病患而行动不便和残疾人士上门打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通电话。习近平指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双方维护两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双方妥善处理南海问题，为中非友好合作提供基础，有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他强调，中方愿意继续根据非方需要提供新冠疫苗，在特效药研发、公共卫生建设等加强合作，进口更多菲律宾产品，鼓励中国企业赴菲投资。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局势发展再次证明，地区安全不能够靠强化军事同盟实现。中方愿意同菲方同地区国家一道，将地区安全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局面。杜特尔特说，感谢中方为菲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疫苗支持，菲方愿意同中方妥善处理南海问题，为和平解决争端树立典范，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乌克兰铁路公司说，两枚导弹击中东部顿涅茨克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一个用来撤走民众的火车站，当时有几千个民众等候。当局说近四十人死亡，包括四个儿童，过百人受伤。相信是现场的图片显示有婴儿车和行李，有火箭残骸喷上俄文“为我们的孩子”，俄乌互相指责。另外，乌克兰检察总长说，从俄军手上夺回的城镇博罗冈卡两座公寓废墟发现二十六具遗体。英国国防部情报显示，俄军已经从乌克兰北部完全撤离，将往北返回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国防部指出，部分俄军将移往东部顿巴斯地区作战，而顿巴斯昨晚受到俄罗斯的猛烈袭击，居民匿在地下室。北顿涅茨克亦都受到火箭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率团访问基辅，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836点，升2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13点，升13点。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四月八日星期五晚上，广东广西今晚的题目咧系温故知新。咁啊，先咧交代翻头先只歌啊，我未讲只歌啊。头先播嗰只歌咧，好兴奋，好热闹，好 party 咁样咧，就系咧呢个 Rebound 啊，咁就系咧 Anson Kong 同埋呢个 Elton Wong 啊，呢两位新嘅都唔可以叫新啊， 系啊，都唔可以太新。 但 Elton 就新嘅 ，Elton 系嘅， 系啦。咁啊，我哋啊兴奋咧就系咧就即系梗系会 系啦。 嗱咁啊，我哋一阵间咧讲嘅时候咧讲多少少中文字。啊！ 忘形咗系咪？ 系啊，唔好我哋嗱，温故知新，嗱，大家重温嘅时候要小心。好啦，嗱，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咁啊，头先都顺便都想讲嘛，翻到嚟香港嘅。不过嗱，而家睇下你想讲几多啊，讲几多啦。原本我哋今日有个目标嘅，温故知新叫温故，我哋温啲乜嘢故啊？劲哥兄， 其实就因为一方面系离开咗几个月啦，咁又系谂翻起嗰阵时啊。第一日入呢个直播室嘅时候，咁、都系战战兢兢嘅。咁同埋嗰阵时啊，跟啲前辈即系学习啦，你就间唔中啊插一两句，一句两句。咁啲前辈你知好博学噶嘛，跟住佢又俾啲白濑一轮嘴咁样将啲嘢撑到出到地中海噶。跟住你有阵时都好滴晒汗咁样，点接上去咧？咁样咁到而家。早排又自己有機會又叫做主持下，咁啊又喺度噏下呢樣噏下嗰樣咁樣，咁跟住又離開過，離開咗之後啊，漂流四海咁樣，浪浪蕩蕩，跟住啊得到兩位老哥就垂青啊，叫我今晚翻嚟客串一下咁樣，咁啊感覺就係你喺以往嗰種嘅感覺，嗰種嘅做嘢方式同而家又唔同咗啦。咁由所謂嘅主持，而家仲成為嘉賓啊！咁又可以放肆啲啦，係嘛？咁啊，負嘅責任又唔係太多啦。 唔係嗱，你呢個角色嘅轉變咧，同呢個温故知新咧，我都喺度諗緊咧，有啲咩個關係嘅？首先或者咁樣先啦。我想其中一个关系当然就是以前做广播，即是你那段时期应该老前辈就是可能是菲菲哥次官啊，即是他们啊。咁嗰个时候可能做个形式可能是讲嘢的方法啊，讨论的话题啊，同而家可能会有啲唔同啦。又或者呢，我觉得得意嘅地方是咁。因为广东广西都一个即是老牌节目。有啲题目呢，有时候呢我哋都真係需要温故知新嘅。係咪，即係话以前可能都会讲过嘅。但係呢喺而家呢一个嘅世代呢一个咁样嘅时势去讲返同一个嘅话题嘅时候呢，其实好多时呢都可能已经都唔可以话面目全非啦，但係我諗角度啊其他完全都已经係唔一样。即系例如啊，你可能当讲男女嘅地位嘅时候，已经就可以系好唔同一件事啦。咁嗰只啊，只不过咁样嘅，我自己觉得咧、就是，即系究竟温故系咪真系可以知新呢？定系其实当我哋讨论翻一啲以前嘅嘢嘅时候，纵使用新角度，但系即系嗰个人始终都系嗰个人。谂法咧，其实始终都系一样，好难去知道新嘅咧，其实。 咁系喺个人啦，你即系话等于系点样讲啊？每一个人佢个性格个成长，你话系会唔会喺突然间有个转变咧？嗱，你广东人讲就转死性啊，转死性重点喺个死字嗰度啊嘛，即系话有可能就系佢死过翻生，咁啊变咗另一个人。亦都有可能就系突然恍然大悟啊，顿悟咗之后，系觉今时而作非啦，咁可以做一啲完全同以前相反嘅事情咁样。咁但系你 喺翻呢四个字温故知新咧，你话再睇翻历史咧，其实就系我小学时代先接触啦呢几个字。咁如果有我咁嘅年纪嘅人咧，其实都可能会吓、啊、有个印象就系港台其中一个比较老牌啲嘅主持人，算唔算主持人咧？就殷巧瑶小姐。 嗯。 我最記得就係佢就主持呢個《温故知新》校際常識 問答 比賽。 佢一個主持係應該有兩個。 兩個主持嘅，有個男主持我唔記得咗個名字、但係最深印象就係殷巧瑤。 嗯。 咁嗰陣時細佬仲好細個啦，好中意睇嘅喎，因為啊睇下啲學校啲小學雞喺度廝殺啊、比拼啊咁樣啊。你嗰、那個節目係？那个时间是相当之受欢迎的，尤其是我们这些小学鸡呢是很喜欢看的，因为也都是比拼一下，喂我你们很厉害吗？ 我很喜欢看的，即是那个情况，即是对于我 你都有做什么那时 候都有，是不是很长很 可能有 不同 阶段， 是不同名的了，已经同一个名字的， 真是同一个名字，是温故知新，我两个肯定会记得的，其中有一个环节是答问题，跟着我开个九宫格，A 跟住咧就出一幅图出嚟，跟住咧四幅图你就要估一句成语嘅，类似系咁样啦，系咪？ 类似啦，类似啦， 系嘛？我好记得呢个嘅情况，仲有咧，我好记得咧就系、是先啦，求其我讲啦，学校咁圣安当咁样咧，大家系一齐揿完，跟住一二三，圣安当就咁嗰只咧，啲同学仔系一齐去讲出自己学校名咧，先至一齐答咁样噶嘛。即系我好记得呢啲咁样嘅环境，但系。究竟是重播啊，定系点样咧？我都唔肯定。 唔知道、 啊、 真系。 但系对于我嚟讲咧，其实嗰个时候，即系呢个节目系资深嘅，系即系令我长知识嘅。 系啊，因为你分翻集，你以前有啲喺学校学嘅，有啲其实冇嘅，有啲其实可能你睇报纸啊，或者啲新闻啊嗰啲咁样嘅。 唔系，我就咁听落去咧，嗱，我就经验浅啊，俾你两位。 你年轻啊，你年轻 啊，梗系要咁讲啦，系咪先？我覺得嗱，講翻轉頭咧，講廣西又好，或者港台節目啦，或者我喺呢一個空間同大家即係傾偈啦嚇，咁耐以嚟，我自己覺得我哋有一個特色就係咧，好多我哋呢一個節目咧，同其他人同其他節目有唔同嘅，就是、我哋有啲恆常嘅議題，甚至乎有啲哲學性嘅，尤其是老店咧嗰啲字眼兩個字啊嘛，婚姻咁兩個字就喺度講幾個鐘㗎啦咁。咁呢啲恆常議題，呢啲 universal truth 嘅嘢啦嚇，咁啊聽落好似哇！ 你點解講英文啊又？ 我冇乜点出国，我讲英文就应该安全好多嘅。咁呢一类嘅题目，如果我自己去谂翻，我同阿 Mills 而家即系阿敬国兴呢几个月唔响暑嘅时候，我哋顶住先嗰几个月。我谂我哋有个情况，我唔知阿 Mills 你认唔认同呢样嘢？我哋好多咧就落咗地去做一啲咧回应一啲现存有嘅一啲事件。 嗯， 就嗰种哲学嗱，所以有啲听众我都知噶，未必好。啊，點解你講呢啲題目嘅？呢個題目咁細咁窄，你唔能夠睇到一個好大嘅一個圖畫。嗱，但係我哋好即係擅長嘅地方就係咧，哇！原來有啲好大嘅圖畫裏面我哋睇見微知著啊嘛，所謂咁你先睇到嗰個師即係譬如阿師兄阿梁敬國嘅功力啊，原來我今日講嘢咧，原來又可以楞到去同某個課題有關嘅呢一種温故知新咧，我自己以前咧好向往嘅，即係。智慧嘅交流啊嘛，咁你開頭嚟到講一個題目，咁你就咁講某一個專長啊，譬如我好記得嘅，敬國興咧就有啲朋友就搞嗰啲唔知咩電動車啊各樣嘢咧，講真啦，我真係唔鬼識噶嘛好多嘢，咁啊又要温習啦，又要睇下咩事啦，咁我啲學生仲恥笑我哋識嘅咩咁樣，好啦，嚟到之後咧先發覺我温咗網上嗰啲資料咧，其實就唔夠現場咧嗰種即係火花。當你撞下咧，其實嗱，然後跟住我嗱呢、这個我唔知兩位會唔會做啦。我就有陣時會翻去咧，特登聽翻嗱，我未必係聽自己嘅、我老婆成日問你咁自戀嘅聽翻，唔係喎，我特登聽翻嗰、那個譬如嗰個節目重温，譬如今晚我一定會翻去聽嘅。咁我究竟有啲乜嘢可以改，即係改得更加好咧？或者我點樣就個題目啊？原來我成日都係噶，唔知阿 Mills 你覺唔覺？我翻去就發覺，咦？點解我明明嗰樣嘢我知可以點講，我又唔鬼記得講？嗱、呢啲嘢咧，我自己覺得係幾有趣嘅，而即係好難得咧喺呢個大氣電波嘅時間裏邊啊！當然我都唔係話我自己要學嘢啦，我都希望即係聽眾聽到嘅時候都發覺，咦？都有啲養分啦，即係當然同啲大師兄比，同啲師傅級比，咁啊真係爭好遠啦。但係呢種 温故知新咧，我自己覺得可能我哋而家多咗好多咧，係一啲我哋叫題目性嘅，即係譬如講 NFT 咁樣，咁其實講到尾就係好多唔同嘅即係大 picture 砌落去嘅啫。我覺得呢一個咧，譬如頭先即係兩位講恩考兒，我完全對唔住啊！我喺我嘅腦海裏邊冇呢件事嘅，但喺我嘅角度就係變咗係可能係。咦，呢個係一個幾好嘅例子，我又可以翻去揾翻，可能有啲片段睇得翻就幾過癮嘅。即係我唔知道你哋做嘅時候有冇呢一種咁嘅心情。 我自己做嘅時候咧，就未必會成日會睇翻，但係咧，我覺得的而且確有同阿周 Sir 同一個諗法嘅，即係例如就係、是、講呢件事嘅時候，其實我應該知道大約點講啊。當其時我又未必會講，因為其實我覺得呢一樣嘢咧，就喺。諗翻自己喺做嗰個節目嘅時候咧，其實我反而覺得個諮詢咧，嗱有時因為嘉賓嘅一啲嘅火花，會令到你咧喺一件舊事上邊咧，你會有一啲新嘅睇法嘅，你會有一啲新嘅資訊嘅。呢一樣嘢咧，我自己嚇最有呢一個感覺嘅時候咧，即係知道新知識，反而。新嘉賓嘅時候，當然我哋會知啦。反而我就係真係我哋一開頭，我哋三個去夾嘅時候，講真，我覺得我哋有時候睇嘅角度都會唔同嘅。即係當然我哋慢慢磨合咗啦嗰個情況，所以我覺得每一次咧，我哋講一個題目嘅時候咧，我哋有少少唔同角度。你有時候我哋都會係話，我用未必認同你嘅角度啊咁樣嘅情況。我喺嗰度咧係知道啲新角度嘅，即係我覺得嘉賓嚟一定係會有新嘅資訊，咁呢個就差唔多一定啦。但我覺得呢個係會有個新嘅角度嘅，而頭先阿周 Sir 想嗰個講嗰個咧，即係話可能會去回顧翻自己講嘅嘢嘅時候咧，我呢個嘅諮詢咧係一個唔係新知識、新角度嘅諮詢，係一個咧我了解多咗自己嗰個講法啦。嗱，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有時候咧，即係有時嘉賓嚟嘅時候咧，佢可能大家互動嘅時候有啲嘢係會好快嘅，令到我可能講嗰句嘢嘅時候咧，如果再諗多次咧，我可能都會用第二個角度或者第二個方法去講嘅。咁跟住我就會諗翻啊，點解我都會咁樣講嘅咧？即係衝口而出定係點樣嘅咧？即係我覺得反而係透過呢啲咁樣嘅互動咧，我知道咗自己。有時候在那件事的時候為什麼會這樣看法，為什麼嘉賓這樣說的時候我會這樣去回應， 我就反而是一個這樣的諮詢咯，即是我覺得可以是兩個層面的，即尤其是有時候做節目多不同類型不同形式的時候。 我比較懶的，通常我做完節目呢我們很少會聽回的，但是今次也都再岔開一點，我真的 在這個流離浪蕩的日子呢，咁就喺花旗嗰度就租住嗰啲空中的床嗰啲其中一啲屋仔啦，好过瘾喎！ 你果然咁样都俾你讲到中文喎，空中的床 咁样又好过瘾喎！喺嗰个屋主咧都有啲修养嘅，喺有一个细细地嘅书柜咁样。 你俾我睇过嗰本书。 系啦，摆咗好多书喺度，咁我就你知啦。我虽然即系、就是、我就我学唔到陶渊明咧，我话偷佢窍就我好读书又不求甚解咁样。咁我就抄一抄，哎呀，竟然俾我抄到一本，我好耐好耐，我都好想去揾翻出嚟，因为我自己唔见咗嗰本书，就系咩书咧？其实喺呢个节目，我都唔知几多月前我都介绍过嘅，就系《小的是美丽的》（Small is Beautiful）， 就系 E.F. Schumacher 作嘅。哦，我睇完之后，突然间有一种好喜悦嘅感觉，咁啊真系温故啦，揭开睇下。其实真系资深喎，好似自己未读过嗰本书咁样去睇下先。唔知系咪以前真系太懒，可能就咁 skip 啊，即系喺度跳下跳下咁读。当然我亦都冇心机由头到尾读啦，我即系揭下揭下咁嚟睇嘅。即系嗰种感觉，一种系好亲切嘅感觉，同埋亦都再令我谂下，咦？呢本书仔如果真系可以再多啲人去留意，其实系咪可以等现代人我哋面对咁多啲问题嘅时候？是不是可以反璞归真呢？因为书入面以我的记忆所提，他是提一种中等程度的技术，他叫做 intermediate technology， 同埋他是不去赞成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好像现在我们这样的所谓的地球村啊跨国企业无影忽界啊，我们吃的东西、穿的东西、想的东西、种的东西全部都是很标准化。是一些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特色，不会有一些所有什么企业霸权啊什么霸权啊，这样大家各个地方提倡 够就好啦，冇咁大。咁即系等于我哋吓，系咪庄子啊定老子唔记得，小国而寡民啊，人民老死不相往来啊，大家各有特色。其实即系翻翻到以前，我哋每一个地方，虽然你就话喺经济学上讲就话系一啲都唔有效率，唔可以利用到自己。各人的所谓的比较优势的 comparative advantage 令到整体、啊、理论上整体的利益就提升了，但其实他未提那个分配，他的整体他用一个所谓的 aggregate 一个统合了整体得到的利益，但是这个利益的分配是哪些人拿多哪些人拿少呢，是不是有人拿多了有人拿少了，是不是真的平均分呢，你说是没看这件事。但是这本书 Small is Beautiful他所提倡的东西，就是在那个年代，应该是70年代提倡的，是切中那个年代的一种问题所在，其实 是 很有回响的。只不过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真的完全没人提起过，因为我们习惯了什么都要大，什么都要跨国，什么都要大家是地球村，大家共同体这样，而是失了一些个别的特色。 咁啊，物极必反啊，梗系去到某个时间就翻转头睇翻啲旧嘅嘢，可能系有啲价值嘅。嗱，咁啊，喂，阿 Mills， 你拣只歌喎？ 系啊，即系呢个咧就系 Rubber Band 系啦嘅漫长，系讲紧咧即系溜溜长，好多嘢仲可以有变化嘅，大家保持有一个希望咁样。 时代流转者。送上眼渐开，凝旧离家很远，又开始博弈在人海，被思念冲隔步掩盖，教我要怎么放得害怕。理据堂皇地作假，如果明晨是更黑一晚，应该怎么进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获国务院免去职务的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宣布参加下届行政长官选举，他将会在明天下午两点半召开网上新闻发布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国务院已经免去李家超政务司司长职务，至于有关政务司司长的署任安排未收到通知。他说政务司司长位置暂时悬空，对各方面工作有一定影响，但他强调这些工作一定有人做，他自己亦曾担任四年半的政务司司长，有关情况不会为本届政府余下任期带来很大问题。林郑月娥又说，资格审查委员会由行政长官委任，由主要官员及非官守委员构成，但政务司司长请辞暂时未有填补，目前正研究委任多至少一名主要官员，适当时候会公布。考评局公布，中学文凭试考生就前往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应考、接受检疫及隔离的流程安排。考生若果在应考当日发现检测阳性或成为密切接触者，建议需要在朝早六点半前致电通知考评局公开考试资讯中心是否应考，再由考评局联络竹篙湾方面，同时亦要致电抗疫的士热线预约接载前往竹篙湾，费用全免，热线将会在朝早六点到八点专为考生服务。至于在今个月16号起检测阳性或被列为密切接触者的考生，需要在傍晚6点前通知考评局未来几日是否应考，再由局方联络竹篙湾。应考考生亦需要在上午9点到傍晚6点联络消防处考生专线，安排抗疫小巴或者的士接载考生前往竹篙湾入住并准备应考。考生亦可以在傍晚6点到晚上10点联络抗疫的士热线预约第二日朝早到竹篙湾。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他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胜利举办，赛事期间没有发生聚集性疫情，城市防控动态清零，中国的防疫政策经得住考验，亦为全球抗疫和举办国际重大活动提供有益经验。习近平说，在筹办过程中，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给予积极帮助，对此表示感谢。他又衷心感谢热情支持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广大香港、澳门、台湾同胞以及海外华人，亦向参与的各国体育健儿表示崇高敬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4,807点，升2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07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24.35，瑞士法郎0.934，加元1.259，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兑美元0.745，新西兰元兑美元0.6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54美元，卖出1946.0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低气温约20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天晴，日间炎热干燥。下周初风势微弱，能见度较低，下周中期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宣布启动全民快测这个计划，香港中文大学生物医学学院客座副教授焦彦图， 因为佢佢方便啦，成本较低啦，咁同埋都的确系能够揾到啲高传染性，亦都系即系个高病毒量嘅患者能够揾到出嚟咧，即系令到佢哋早发现啦，同埋早隔离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教授。 即係就算佢犯咗罪，我真係揾到呢個人，咁究竟我有冇辦法引導佢翻嚟啊？或者係點樣罰佢咁樣？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資訊流通嘅問題，即係好似個搜查令咁樣，究竟我可唔可以搜查啲一啲資訊啲嚟到你嗰度？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 星期六晚上九點， 國安法事件簿， 香港電台第一台， 一分鐘閱讀，主持羅乃圈，製作周偉業。 时时听到唔少年轻人嘅妈妈话：我嘅仔啊，只系中意打机，点算呢？妈妈总系以为细路如果唔打机就会俾心机读书，但系从来冇话俾佢听为什么要好好读书。其实我哋每个人都要揾到我的为什么，可以帮助我哋揾翻人生嘅使命。TED Talk 最受欢迎，亦都系熟悉千禧世代嘅讲者西门西奈克呢本《找到你的为什么》，正正系寻找为什么嘅一本实用指南。 作者表示，论本质，为什么系一段缘起故事，即由回顾过去，爬梳最重要嘅经验，诸如我哋遇过嘅事，接触过嘅生命，以及面对过的潮起潮落，从这些当中可以辨认出固定模式，汇集那些深刻的记忆，那些决定我们的时刻，加以审视，找出其中的关联。 作者要求读者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要找一位愿意积极聆听和发问的拍档，让当事人可以深入探掘每一段记忆的潜在意义。而作为当事人的读者，就要坦诚而且具体地分享十个左右影响生命的故事，找出一些反复出现的想法、感受和字句，这个就是个人生命的主题了。 西奈克在书里面曾经以自己为例地说，我想激励别人去做感召他们的事，这样一来所有人一起就会改变这个世界。对搜杀回忆有困难的人，书入面都提供了不少指示，例如想想人生中哪个给过你最大的帮助，令你成为现在的你，你的人生遇过怎样的转捩点，令你意识到人生从此以后将再也不同。 听到这里，相信我们都心里有数，想起自己的为什么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找到你的为什么》，作者塞门·西奈克、大卫·米德及彼得·杜克，由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022年4月8日晚上，广东广西今日的题目是温故知新。 難得咧，星期五晚我哋三兄弟繼續重聚啦。咁我估得如果係老聽眾聽開我哋三位嗰啲即係嘅聽眾嘅話咧，可能你都會經歷到一啲經典場面咧，就係、是、我同經典我自己噏嘅啫，唔係真係好經典嘅，就係我成日都會駁斥勁國興嘅一啲説法嘅。咁譬如咧《温故知新》呢個題目咧，我臨尾點都要做翻啲即係拆解嘅。我唔知啊，我覺得《温故知新》咧，雖然我頭先講到好似好即係容易做到咁，但其實咧，我相信咧，應該阿 Mills 可能都從心理學講幾句啊，唔容易嘅。温故就常常温，我哋成日都温嘅怀旧。咁我见到好多人都系攞住啲旧相啊、旧嘅唔知各样嘅嘢，就不停喺度幻想翻以前啦，或者即系沉醉于以往嘅昔日嘅光辉啦吓。咁啊，一路都系讲紧呢啲说话嘅。咁但系咪真系能够知身咧？好多时我哋好习惯就系咧回望过去啦，谂翻以往即系好辉煌嘅一啲状况。对于新嘅事物咧，有一种倾向咧系即系。抗拒啦，又或者其實根本就唔認知。咁啊，當佢去見到啲新事物嘅時候咧，又基於呢種抗拒嘅心態咧，佢仲會咧用一啲舊嘅事物咧去打倒新嘢嘅，就覺得舊嘅好啲啦，新嘅冇咁好啦，如此類推。咁啊，所以咧呢、這個題目咧呢四個字啦嚇，咁啊開頭同阿敬國興傾嗰陣時咧，聽落就好似好即係好似好合情合理啊，講出嚟。但我自己諗落去咧，我見到現象又唔完全係咁嘅。咁啊，兩位有咩睇法？ 我直情覺得係嗱，頭先阿周 Sir 就話温故都會嘅，但係知新就難啲啦。不過我認為從人嘅角度嚟睇咧，温故都難啊，直情因為咧我會咁樣睇啦。如果喺從心理學角度咧，其實温故知新咧有少少等於就係、是可能我哋所講嘅 self awareness， 即係一個自我察覺醒，又或者係 self evaluative。即是一个自我检讨的一个的过程来的。首先呢你要有这个过程。首先这两个过程是很犀利的。因为呢这两个的特质呢都是在我们叫做工作上啊职场上啊甚至乎在人生的满足感上面呢你要有高的一个工作能力和一个满足感的话呢其实刚才所讲的一个自我觉察啊自我检讨的能力呢都要强的。因为一个咁样嘅人咧，佢喺研究里边咧都几稳定地咧，佢会开心啲啊，工作会好啲咁样嘅。咁即系话，其实呢个能力系唔易有嘅。因为点解咧？就系、是、第一，其实通常一个人咧做完嗰样嘢嘅时候咧，佢就唔会再拎起嗰样嘢咧嚟到做一啲点样嘅为之检讨啊，或者再睇下有冇一啲嘅新角度就系呢个咧系少之又少啊。如果唔系点解嗱？我会咁样睇啦，即系睇下洛梁敬国又点睇啊历史啦。成日都话历史就唔会简单地重复嘅，嘅意思咪真系重复咯。即系我嘅意思就系咁，即系佢系当然系有变化啦，有少少唔同嘅角度啦，但系某程度重复嘅。人咧其实成日都咪好犀利嘅，嗰啲戏咧嗰啲主角通常咪话我只会犯一次错，我唔会再犯第二次。但其实喺我哋人生当中咧，成日都会重复犯错，系同一个错添，而且同一样嘅错处嚟到犯添。因为咧你唔犯到咧有一个深刻嘅教训咧，其实你系唔会知身嘅。人又会有一啲咧好多咧就令到自己。歸因謬誤啦，俾好多藉口啦，賴下其他，賴下呢一個啦，嚟令到自己舒舒服服咧，佢就唔會再滋生，亦都唔會再去温故啊。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強嘅能力嚟嘅，能夠温故滋生係啦，或者有啲人可以幫到人哋温故滋生，係都係難能可貴的。所以我先至會覺得係呢、這個呢件事好似好順理成章，好似好。好易咁样嘅一个情况，其实就系知易行难嘅一个情况咯。唔知道大家认唔认同啊？ 所以孔夫子都话啦，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啊嘛。咁而家呢个最有资格嘅就系周 Sir 啫嘛，所以佢一定成日温故而知新啊，咪何以为师咧？系咪啊？ 唔系嗱，我就必须讲，咁啊，我哋而家好兴咧，尤其是我哋啲年轻人好多咧，就好不停去学新嘢，就不停知新。佢哋对于啲旧嘅旧事旧物咧，其实就 甚至乎有啲好出名嘅填詞人都講過啦，即係話而家好似本土文化講就講到好中意，但係對於啲傳統嘅嘢咧就冇揾翻個根，冇翻揾翻個根強出嚟。事實上都係嘅，我哋即係不停喺度講埋而家啲電影好好睇，咁我哋之前做過多集呢啲題目啦。 所以我差你一句就係、如果你話香港嘅本土文化咧，你一定要讀文言文。 是啊， 你不读文言文你了解不到香港某种的本土文化的。 三及底啦，最少都可以看。 是啊。 是啊，即如果当我们不停在想諮詢的时候呢，这个另外一个极端啦，那就一点都不看回旧东西，那就断裂了。但是同一时间我刚才都讲了，有些人一味怀缅过去常陶醉，那不是一半乐事就全部都乐事。咁啊，仲令到你流泪添，因为佢猛咁喺度讲旧嘅嘢。两样嘢如果能够做到一个比较好嘅糅合咧，我即系如果用而家好老土啊，阿敬国兴听到又会喺度嗤之以鼻噶啦。而家好兴啲字眼咧，成长型思维啊嘛，要 growth mindset 啊，即系我哋嘅谂嘢嘅方法咧，就要有一个不停喺度进步嘅一个咁样嘅思维。但我自己觉得咧，有一样嘢咧系好少人提嘅。就是你有呢一種思維能力咧，其實背後有一樣嘢亦都非常緊要，就係、一個 reflective power， 即係你有一個咧反省嘅能力啊、即係每日唔即係每日都要三省吾身最少，咁啊即係好簡單，我錯咗一次，第二次再錯我唔會再出嗰啲事噶嘛，我兜得翻噶嘛可以。嗱咁呢啲就係我講緊點樣能夠有嗰種成長嘅，而一定要好開心嘅成件事。即係呢個我唔知啊，我喺兩位身上嗱話喺度擦曬鞋添，都我自己學到啦呢樣嘢。即係有啲嘢喂我真唔识答嘅，咁下次就唔可以俾你两个讲晒，我点都要谂啲嘢讲落去咁咯。 所以我就话咯，其实你头先讲话每一日都要三省吾身呢啲嘢，其实咪又系好早已经讲咗《礼记大学》啊，嗰九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啊嘛。所以我话人本身唔好话人啦，即系中国人本身，如果你读唔读文言文咧，你根本就系同你嘅传统系割裂咗嘅，你系冇咗嗰个根嘅。但系我唔明点解啲人咧？成日就話文言文係好似類似拉丁文係一種死去嘅語言，一個 dead language。但係其實我哋每日喺香港，我哋接觸到文言文，都話宋官舊字四個字已經係文言文嚟嘅精髓嚟。如果你用所謂嘅白話文，宋官舊字呢幾個字點樣去解釋啊？ 哇！如果你要講嗰句嘢，變得好歐化噶咯，而家即係佢直情你望佢完全變咗一句。而家好多我收嗰啲信都係嗰類啦。反而你一啲好淺白嘅文件，其實你好睇到。但最簡單啦，温故知新裏面幾深咧？守株待兔，你咁啊四個字啫嘛。你要守喺棵樹度，仲要等只兔仔嚟。樹同埋兔仔又係一個比喻啦。咁即係呢啲其實好老實講咧，我哋係真係要有啲。有好啲叫有啲舊學根底啦，點都咁呢方面，我哋啲為師嘅要係要俾心機。 要檢討啦，你真係 梗係要啦。 四省吾身，與身啦。 咁所以呢件事咧係難到不得了。我個意思係喺人類歷史裏邊咧，係不斷唔識温故知新，即係呢個過程。其實頭先周 Sir 都講得好嘅，即係有時我哋係成日温故，即係冇知新到。咁有時咧就成日諮詢，又唔會去試下温故咧，嚟到睇下喺嗰度有啲咩嘢養分出嚟。即係我哋要從時間做到有温故有諮詢咧，即係真係冇幾人嘅。即係諗翻咧，自己都會少嘅。同埋頭先阿周 Sir 所講嗰、那個成長型心態 （growth mindset） 咁嗰只，又喺成長心態。其實咧呢一樣嘢都係好難，即係其實一個人咧係冇可能喺任何嘅方面。即係你例如任何方面，我意思即係可能你係朋友啦、親情啦、愛情啦、工作啦、家庭啦、教會啦、興趣，即係我見呢啲叫方方面面唔同嘅地方啦。你係冇可能樣樣都做到即係成長型嘅心態，即係話你唔會喺樣樣嘅情況之下咧，都成日都能夠温故知新。因為有啲情況咧就係、不如算啦。如果嗰件事唔係對我咁重要嘅，其實我點解何必又要温故知新呢？咁所以點解温故知新就會咁難呢？就係呢一樣嘢又好符合我哋有時候嗰啲嘢去慳啲 stress， 慳啲 energy， 唔好搞咁多嘢。嗰件事唔係咁重要，點解我成日都要去懷緬翻，跟住去睇下有啲乜嘢新嘅知識出嚟呢？即基本上係呢個係人嘅你可以話嗰個特質嚟嘅，所以係你要特登去做啲嘢。嗰樣嘢對你好緊要，或者你有一個沉痛啲嘅經驗，你先至會使得出呢個温故知新嘅一個情況。 令到自己會有一個少少嘅未來嘅教訓，知道第時我應該要點做喺嗰一方面裏面。所以你話呢件事係幾咁難呢？即係你諗下，即係港台咧，即係咁細細個喺大家嘅時候已經出一個咁嘅節目，有一個咁嘅名咧，真係犀利噶！ 嗰、那個係咪港台節目？我唔記得啦，應該好似係大台嘅節目嚟嘅，只不過咁巧係欣小姐，即係我哋啲師姐去主持啫。我唔好記得係咪港台節目。 我覺得真係難咯，即係呢件事係非常之難。 唔係嗱，同埋温故嘅過程咧，嗱，一間我再諗一諗，究竟係咪欣小姐節目邊度嚟嘅先？咁但係譬如咧，温故嘅過程，我哋好多時我見好多叻，我啲學生都係㗎，好中意温故嘅。不同一條短片睇十八次，不停睇周星星嗰啲電影滾瓜爛熟背到睇到每個鏡位都記得㗎啦。咁但係佢係重複又重複睇緊同樣嘅嘢，呢一種嘅温故就等於你今日就咁聽我哋 archive 一次，你就冇辦法睇到我哋嗰個螺旋式嘅學習過程㗎啦。我哋開頭嗰陣時解決唔到某啲問題，去到第二節我哋解決到㗎啦。咁呢個其實你已經見到係有變化啦。始終講緊個過程裏面呢，其實我哋如果純粹係一種重溫，你冇喺個過程裏面你去有一種學習嘅心態嘅話呢，其實你係不停重複做緊、聽緊或者做緊同樣睇緊同樣嘅嘢啫嘛。 唔單止佢仲會喺温故嘅過程呢，其实佢系维护紧自己以前个故咧，系几咁啱。 嗯， 即系人嗰下有呢下衰啊，就系、是、即系佢温故嘅时候，佢可以知身，但系佢其实可以咧系更加牢固自己嗰种嘅想法。 选择性温故 系啊，即系呢一个嘅情况咧，佢究竟行边条路线呢？其实好多时咧都即系因为环境啦，因为当其时嘅心情咧，各样嘢影响到佢嘅情况。所以要令到做到温故知新的话呢，就真的非常之不容易。 所以呢，就应该要再整啲校际常识问答比赛，又叫做温故知新。咁起码等我哋年青一代呢，真係温多啲书先，咁你先可以有个比赛嘅气氛底下，咁你咪可以知新囉。 喂，大台噶，大台噶，我揾得翻啦，系啊， 系咪系啦？ 喂，因为我睇翻啲年份，点解我冇印象咧？真系原来我应该唔识嘅。 喂，几时啊？ 你都未出世系咪？我 都唔存在啊！呢个 几时啊？喂，咁啊？ 我要查一查啊！ 七十年代嘅， 系啊系啊，好耐世纪。 但我唔知七十年代初定七十年代中，我都唔记得。 我唔估唔到我细细啲几岁就睇噶咯咁样。 唔系，其实呢一类嘅节目咧，有个好处就系咧，即系不停喺度螺旋咁做紧同类嘅嘢咧。譬如头先我哋多啲节目都系讲紧即系问答比赛。问答比赛的过程里面你会温习嘛，温习就是你重复睇返一啲牢记咗一啲重要嘅资讯啦，可能係。但係呢有啲嘢呢唔係好似历史一样啦，唔係简单重复。譬如呢，如果好多历史伟人，如果佢真係有机会俾佢睇到啊，即係如果佢知道历史係咁走嘅时候呢，未必会行某啲动作㗎嘛。咁最简单啦，如果有啲即係温故知新嘅时候，我哋睇到一啲以往嘅人行巨人嘅肩膊上面又可以睇到啦，或者係见到人哋出个问题嗰啲位置，但我哋成日都见到啲人重复又重复犯错噶嘛，细致可能系讲紧男女关系或者各种唔同嘅关系啦、人际关系啦，到去即系管治一个地方或者管治一个国家，甚至乎系国际嘅关系，你都见到咧好多时佢唔单止冇温故知新啊，仲系重复犯错啊。咁呢个我觉得咧系可能系一啲比较悲哀嘅情景会系咁样嘅，因为亦都可能我唔知啊。嗱，呢个我真系纯粹系一个观察啫。有阵时咧，人系尤其是随住自己年纪老咗咧，嗱呢个我自己又有讲紧，固化咗一啲思维，因为我经历过一啲我成功嘅经历咧，我反而我有阵时我睇唔翻一啲有机会改变嘅一啲契机。变咗有阵时咧，我用翻啲旧嘅方式去睇新嘅问题。嗱，呢个又系我觉得系一种我自己觉得系一个固化嘅过程咯。 系啊，同埋呢个情况系成日都会出现。你谂下，好似头先阿周想讲，我做嗰件事做成功，而且我做咗十几廿年都系成功。我究竟有啲咩诱因会令到我喺二十一年嘅时候，我会谂一个新嘅角度？新嘅方法去睇翻呢个问题咧，即系呢件事啊，系难到不得了。再加上就系咁，我错完几次啦，佢跟住其实就会再推搪，每一次嘅推搪就反而更加稳固自己以前认为自己啱嘅嘢。呢、這个咧就令到咧成个嗰个固执咧就会越滚越大啊！即系自己嗰个嘅情况。 所以要走出呢一个死胡同嘅话咧，嗰、那个人其实本身就真系好有能力嘅，系啦。 但系人，你读心理学你知啦，人一个基本嘅组成部分咧，就系、是、心存侥幸呢四个字啊嘛。即系永远佢都觉得，诶、欸、唔会系我嘅，呢次系咁巧，即系下次又冇事嘅。 啱啊！我讲嘅英文呢个叫 unrealistic optimism 啊嘛，的而且确真系呢句呢四个字系完全解释到呢样嘢。 即系你心存侥幸呢四个字，无论你系伟大嘅伟人或者一个好渺小嘅普通人咧，其实我都走唔出呢个框框嘅。佢有阵时成功咧，有阵时可能真系你话即系择色仔啱择中嘅啫。 嗯， 系赌一铺嘅啫，可能系一个赌鬼嚟嘅。 冇好簡單，因為見到有啲嗱，即係呢個完全唔牽涉任何風水玄學啊！即係點解有啲鋪頭開親餐廳都執笠？究竟係咪發生咩事咧？係個位置問題啊？佢煮餸唔好食定係點咧？定還是嗰個位置根本出咗問題，而大家反而真係冇睇到？喂，原來喺嗰個位度係死角嚟嘅，或者點樣？即係我覺得我哋成日咧見到重複犯錯嘅人，但係你提佢都提唔到嘅。有陣時候我自己嘅感覺係 係、啊、因為。其他人去提佢系只会令到佢更加去牢固咯，即系除非嗰个人系有一个特别嘅身份。 冇错啊，呢个经常都碰到咁嘅人噶啦、嗯，因为广东俗语话真系，有阵时佢系唔见棺材唔流眼泪噶嘛，即系佢觉得，切你衰啫， 我点会衰 啫？我点我天纵英明？老实讲， 所有嘅骗案都系咁样发生添， 有咩搞唔掂啊？你话系咪？ 咪甚至乎你俾晒啲報道俾佢睇，或者你即係嗱，即係唔見棺材嘛，七副棺材擺咗喺你面前，佢一樣照攞落去噶嘛？呢、這個真係冇得講嘅。咁啊，話喺今日咧時間啊，唔經唔覺啊，勁國興有冇啲咩提點我哋啊？喂， 我點敢提點啊？我多謝你哋，我多謝你哋啊，俾我有個機會又再講下嘢咁咯。咁啊，同時間啊，因為去得花旗耐咗，講多啲英文咯，請大家多多包涵咯。 咁啊，我戰曬孤筍㗎啦！你有啲咩講，我即刻諗辦法，即刻匯埋嚟㗎啦。咁啊，好啦，喂，咁啊，講一講咧，星期日老店啦。咁啊，老店咧嘅題目啊，天理天命。咁就係、是、咦，哇，個名好似一個人名咁樣喎。天理同埋天命啊，講緊係。咁啊，老店嘅主持咧，當日咧就係、是、文傑華啦、啊、馬恩慈啦，同埋詹美光。咁啊，最後咁啊，送上一首歌啊，又係勁國興㗎啦。 哦，因为呢个题目咧，令我突然间喺脑中谂下，咦，好似有少少悠闲少少，或者系一啲时光流逝咁嘅感觉。一个脑一闪啊，闪起咗呢啲日本歌，嗰、那个歌名叫《任意让时光流逝》，呢、這个就系泽田研二嘅，都系我啲老饼听嘅，大家欣赏下。 好，再见， 再见，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生きてることさえ嫌だと泣いた壊れたピアノで思い出の歌片手で弾いてはため息ついた時の過ぎゆくままにこの身を任せ女が漂いながら落ちてゆくのも幸せだよと二人冷たい体合わせる